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志愿者部署萨德动员集会在南朝鲜的庆尚北道金川举行，由南朝鲜金川反对萨德斗争委员会主办，有金川市民10万多人参加。集会结束后，金川社长和金川反对萨德斗争委员会各共同委员长薛发来表示了抗议。